拉包月而惹了祸，自己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这要被人知道了啊，祥子摔了人，碰坏了车，哪道拉包车的什么玩意儿，祥子没了出路，他不能等曹先生辞他，只好自己先滚吧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，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。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，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。听众朋友，从今天起，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。策划：王大方、叶子、沈红，翻译：傅雷，由徐涛演播。 妮娜和克里斯朵夫正在经历一个等待的时期，互相观察，心里存着欲望，可又互相敬畏，他们都烦躁不安，两个人之间照旧有些小小的敌意和怄气的事，可再不像从前那样无拘无束了。他们各自都不出声，个人在静默中忙着培植自己的爱情。对于过去的事，爱情能发生很奇怪的作用。克里斯朵夫一发觉自己爱着米娜，就同时发觉是一向爱她的。三个月以来，他们差不多天天见面，他可从来没有想到这段爱情。但既然今天爱了她，就应该是从古以来爱着她的。一天傍晚，只有他们两个人在那儿谈话，客厅里黑下来了，话题也变得严重起来。他们提到无穷、生命、死亡，那比他们的热情规模大得多了。妮娜慨叹自己的孤独，克里斯朵夫听了回答说，他并不像他所说的那么孤独。 不，妮娜摇摇头，这些不过是空话，个人只顾自己，没有一个人理睬你，没有一个人爱你。 两人静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克里斯朵夫紧张的脸色发青，突然说了一句， 那么我呢？ 兴奋的小姑娘猛地跳起来，抓着克里斯朵夫的手。门开了，两人往后一退，原来是克里赫太太进来了。克里斯朵夫随手抓起了一本书看着，连拿颠倒了都没有觉得。妮娜低着头做活，让针戳了手指头。整个黄昏，他们再没有单独相对的机会，他们也怕有这种机会。克里赫太太站起来，想到隔壁屋子里去找件东西。一向不大巴结的米娜，这回竟抢着带母亲去拿。而她一出去，克里斯朵夫就走了，根本没有向克里赫太太告辞。第二天，他们又见面了， 急于把昨天打断的话题继续下去，可是不成。机会是很好，他们跟克里赫太太去散步的时候，自由谈话的机会真是太多了。但克里斯多夫没法开口，他为之懊恼极了，干脆在路上躲着米娜。米娜假装没有注意到这种失礼的举动，可是心里很不高兴，并且在脸上表示出来。等到克里斯多夫非说几句话不可的时候，他冷冰冰地听着，使克里斯多夫几乎没有勇气把话说完。散步完了，时间过去了，克里斯多夫因为不知道利用而很丧气。终于有一天，早上和大半个下午都阴雨不止，他们在屋子里一句话不说，只是看看书，打打哈欠，望望窗外，两人都憋闷得慌。四点左右，天开朗了，他们奔进花园，靠着花坛眺望底下那片一直伸展到河边的草坪。他们身子靠得很近，可是谁也不望谁。他们想打破沉默，却又下不了决心。一只蜜蜂跌跌撞撞地停在饱和雨水的紫藤上，把水珠洒了米娜一身，两个人同时笑了起来。一笑之下，他们马上觉得谁也不恼谁了，仍旧是好朋友了，但还是不敢互相望一眼。突然之间，米娜头也没有回过来，只是抓着克里斯多夫的手说了一声：“来吧。”他拉着克里斯多夫奔入小树林，那里有些拐弯抹角的小路，两旁种着黄杨，林子中间还有一块迷宫似的高地。他们爬上小坡，浸透了雨的泥土使他们滑来滑去，湿漉漉的树把枝条向他们身上乱抖。快到坡脊，米娜停下来喘了口气：“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”她轻轻地说着，想把呼吸缓和一下。克里斯多夫望着米娜，米娜望着别处，微微笑着，嘴巴张着一半喘着气。他的手在克里斯多夫的手里抽搐着，他们觉得手掌与颤抖的手指中间血流得很快。周围是一片静寂，树上金黄色的嫩芽在阳光中打颤，一阵细雨从树叶上飘下，声音那么清灵，空中有燕子尖锐的叫声。米娜对克里斯多夫转过头来，像一道闪电那么快，他扑上了克里斯多夫的脖子，克里斯多夫扑在了米娜的怀里。米娜，米娜，亲爱的米娜，我爱你，克里斯多夫，我爱你。他们坐在一条潮湿的凳上，两人都被爱情浸透了，甜蜜的，深邃的，荒唐的爱情。其余的一切都消灭了，自私、自大、心计，全没有了。灵魂中的阴影给爱情的气息一扫而空，笑眯眯的含着泪水的眼睛都说着：“爱呀，爱呀。”这冷淡而风骚的小姑娘，这骄傲的男孩子，全有股强烈的欲望，需要倾心相许，需要为对方受苦，需要牺牲自己。他们你怜我爱的嘟囔了一阵子，立了始终不渝的誓，一边亲吻，一边说了些没头没脑、欣喜若狂的话。 然后他们发觉时间晚了，便手挽着手奔回去，一会儿在狭窄的小路上几乎跌跤，一会儿撞在树上，可是什么也没有觉得，他们快活的盲目了，醉了。和米娜分手以后，克里斯朵夫并不回家，回家也睡不着觉的。他出了城，在野外摸黑乱走，空气新鲜，田野里荒荒凉凉的，漆黄一片，一只猫头鹰寒瑟瑟地叫着。克里斯朵夫像梦游病人那样走着，从葡萄藤中爬上山岗，城里细小的灯光在平原上发抖，群星在阴沉的天空打颤。克里斯朵夫坐在路边的矮墙上，忽然流下泪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太幸福了，而这过度的欢乐是悲与喜交错起来的。他一方面对自己的快乐感激，一方面对那些不快乐的人抱着同情，所以他的欢乐既有好景不长的感慨，也有人生难得的醉意。他哭得心神酣畅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黎明，白茫茫的小雾逗留在河上，笼罩在城上，那儿睡着困倦的米娜，他的心也给幸福的笑容照亮了。克里赫太太不久就窥破了他们自以为巧妙而其实很笨拙的手段。有一天，米娜和克里斯朵夫说话的时候身子靠得太紧了些，他母亲出其不意地闯了进来，两个人便慌慌张张地闪开了。从此米娜起了疑心，认为母亲已经有点发觉，可是克里赫太太装作若无其事，使米娜差不多失望了。米娜很想跟母亲抵抗一下，这样就更像小说里的爱情了。米娜的母亲可偏不给她这种机会，她太聪明了，绝不因之操心，他只在米娜面前用挖苦的口气提到克里斯朵夫，毫不留情地讽刺他的可笑，几句话就把他毁了。他并非是有计划这么做的，只凭着本事行事，像女人保护自己的贞操一样，施展出那种天生的坏招数。米娜白白地反抗，生气，顶嘴，拼命说母亲的批评没有根据，其实是批评得太中肯了。而且克里赫太太非常巧妙，每句话都一针见血。克里斯朵夫的太大的鞋子，难看的衣服，没有刷干净的帽子，内地人的口音，可笑的行李，粗声大气的嗓子，凡是足以伤害米娜自尊心的缺点，一桩都不放过。而说的时候又像是随便提到的，没有一点存心挑剔的意味。愤慨的米娜刚想反驳，母亲已经轻描淡写地把话扯开，可是一击之下，米娜已经受伤了。米娜看克里斯朵夫的目光慢慢地不像从前那么宽容了。克里斯朵夫隐隐约约的有点觉得，就不安地问，你为什么这样望着我？啊？不为什么。可是过了一会儿，正当克里斯朵夫挺快活的时候，米娜又狠狠地埋怨他笑得太响，使克里斯朵夫大为丧气。他万万想不到在米娜面前连笑也得留神的，一团高兴马上给破坏了。或是他说话说得完全出神的时候，米娜忽然漫不经意地对他的衣着来一句不客气的批评， 或者老气横秋地挑剔他用字不雅。克里斯朵夫简直没有勇气再开口，有时竟为之生气了。但他一转念，又认为那些使他难堪的态度正表示米娜对他的关心，而米娜也自以为如此。于是克里斯朵夫竭力想虚心受教，把自己检点一下。米娜可并不满意，因为克里斯朵夫并不真能检点自己。至于米娜心中的变化，克里斯朵夫根本来不及察觉。复活节到了，米娜要跟母亲上魏玛那边的亲戚家玩几天。分别以前的最后一个星期，他们之间又恢复了初期的亲密。除了偶尔有点急躁以外，米娜比什么时候都更亲热。动身前夜，他们在花园中散步了很久。他拉着克里斯朵夫到小树林里，把一口小香囊挂在克里斯朵夫的颈上，里头藏着他的一缕头发。他们把海誓山盟的话又说了一遍，约定每天通信，又在天上指定了一颗星，以便夜晚两个人在两地同时眺望。重大的日子到了，夜里克里斯朵夫再三想着，明天他在哪儿呢？这时又想到，是今天了，早上他还在这儿，可是晚上。不到八点钟，克里斯朵夫就去了，米娜还没有起床。克里斯朵夫勉强到花园里溜了一下，觉得支持不住，只得回进屋子里。走廊里堆满了香笼包裹，他在一间房里捡了个角落坐下，留神开门的声音和楼板的响动，认出上面屋子里的脚步声。克里和太太微微带着点笑意，和他俏皮地招呼了一声，停也不停地走了过去。终于，米娜出现了，脸色苍白，眼睛虚肿。他昨夜并没有比克里斯朵夫睡得更好。他做出很忙的神气，对仆人发号施令，一边给克里斯朵夫握手，一边继续和老弗雷达谈话。他已经准备出发了。克里和太太又进来，母女俩讨论着帽笼的事。米娜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克里斯朵夫。他站在钢琴旁边，可怜巴巴的，谁也不理会他。米娜跟着母亲出去，一会儿又进来，在门口和克里和太太又说了几句，然后把门带上。那时只有他们两个了。米娜奔了过来，抓着他的手，把他拉到隔壁百叶窗已经关上的客厅去。于是米娜突然把脸凑上来，围着克里斯朵夫的脸使劲地拥抱他，一边哭一边问，你应许我吗？应许永远爱我吗？他们轻轻地哭着，抽抽噎噎地压制着自己，不让人家听到，一有脚步声他们赶紧分开。米娜抹了抹眼睛，跟仆人们又装出那副俨然的神气，可是声音有点发抖。他把一块又脏又皱浸透眼泪的小手帕掉在地上，给克里斯朵夫偷偷地捡了去。克里斯朵夫搭着他们的车，把他们送到站上。两个孩子面对面坐着，彼此连望也不敢望，怕忍不住眼泪。他们的手互相摸索，用力握着，把手都掐疼了。克里和太太假痴假呆的，只做不看见。终于，时间到了， 克里斯朵夫站在车厢门口，车子一发动他就跟着跑，眼睛老盯着米娜，一路和站上的员工乱撞，一会儿便落在了列车后面。他还是跑着，直到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放矢上气不接下气地停下来，和一些不相干的人站在月台上。回到家里，大家都出去了，他哭了一个上午。克里斯朵夫初次尝到了离别的悲痛，这是所有的爱人最受不了的磨折。世界、人生，一切都空虚了，不能呼吸了，那是致命的苦闷。尤其是爱人的遗迹老在你周围，眼睛看到的没有一样不叫你想起他。现在的环境又是两个人共同生活过的环境，而你还要重游旧地，竭力去追寻往日的欢情。那时好比脚下开了个窟窿，你探着身子看，觉得头晕，仿佛要往下掉了，而真的往下掉了。你以为跟死亡照了个面，不错，你的确见到了死亡，因为离别就是他的一个面具。最心爱的人不见了，生命也随之灭亡了，只剩下一个黑洞，一片虚无。克里斯朵夫到他们相爱过的地方都走了一遭，特意要让自己痛苦。克里和太太把花园的钥匙留给了他，使他照旧可以去散步。他当天就去了，痛苦的差点闷死。他去的时候以为能找到一点离人的痕迹，哪知道这种痕迹只嫌太多，每一处的草坪上都有米娜的影子在漂浮，每条小路的每个拐弯的地方他都等着米娜出现。虽然明知不可能，但硬要相信可能。他也竭力去找他爱情的遗迹，那些曲折迷离的小路，挂着紫藤的花坛，小林子里的木凳，还老对着自己说，八天以前，三天以前，昨天，就不过是昨天，他还在这儿。今天早上还在这儿。他把这些念头在胸中翻来覆去的想个不停，直到快闭过气去才丢开。克里斯朵夫除了哀伤之外，还有对自己的愤怒，因为他虚度了良辰，没有加以利用。多少终点，多少光阴，他有那么大的福分看到了米娜，把米娜当作空气，当作养料，而他竟不知道体味那福分。他听任时间飞逝，没有把它一分一秒的细细咀嚼。现在可太晚了，没法挽救了，没法挽救了。他回到家里，只觉得亲属可厌，他受不了那些脸，那些举动，那些无聊的谈话，和昨天前几天米娜在的时候完全一样的谈话。他们过着照常的生活，仿佛根本没有他这件不幸的事。城里的居民也同样毫无知觉，大家只顾着自己的营生，笑着嚷着忙着，蟋蟀照旧的唱，天上照旧发光。克里斯朵夫恨他们，觉得被普天之下的自私压倒了，殊不知他一个人就比整个的宇宙都更自私。在他心目中一切都没有价值了，他再没有什么慈悲，也不再爱什么人了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。获奖者作品展播。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，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。听众朋友，从今天起，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策划王大方、叶子、沈红，翻译傅雷，由徐涛演播。 米娜回来的日子已经过了，一个星期以前她就该到了。克里斯朵夫从失魂落魄的阶段转变到狂热的骚动。米娜临走答应把归期和时刻先通知他，他随时等候消息，预备去迎接。为了猜测迟到的原因，克里斯朵夫把念头都想尽了。祖父的朋友住在近边的地毯匠费修，常常吃过晚饭叼着烟斗来和曼西沃谈话。有天晚上他又来了，独自在那儿苦闷的克里斯朵夫眼看最后一次的邮差过后，正想上楼睡觉，忽然听见一句话使他打了个寒颤。飞秀说明天清早要上克里赫家去挂窗帘。克里斯朵夫愣了一愣，他们可是回来了吗？ 别开玩笑了，你还不跟我一样的明白啊。 飞秀老头嘟囔着说， 早回来了，他们前天就回来了。 克里斯朵夫什么话都听不见了，他离开房间，整整衣衫准备出门。母亲暗中已经留神了他一些时候，便跟着到甬道里怯生生地问他哪儿去。克里斯朵夫一言不答，径自走了，心里很难过。他奔到了克里赫家，已经是晚上九点钟。他们俩都在客厅里，看克里斯朵夫来了似乎不以为奇，很从容地招呼他。米娜一边写信一边从桌上伸过手来，心不在焉地向他问好。米娜因为没有把信搁下来表示抱歉，装作很留心听他的话，但又时常扯开去向母亲问点事儿。克里斯朵夫原来准备好一套动人的措辞，说他们不在的时候他多么痛苦，但他只能嘟嘟囔囔地说出几个字，因为谁也不注意，也就没有勇气不再说了。米娜把信写完，拿着件活坐在一边，开始讲他旅行的经过，谈到那愉快的几个星期，什么骑马出去玩了，古堡中的生活了，有趣的人物了。他慢慢地兴奋起来，说到某些故事，某些人都是克里斯朵夫不知道的，但他们两个回想之下都笑了。克里斯朵夫听着这篇话，觉得自己是个外人，他不知道取什么态度好，只能很勉强地陪着他们笑，眼睛老盯着米娜， 但求他对自己望一眼。妮娜说话多半是对着母亲的，偶尔望着他，眼神也跟声音一样，虽然和气，可淡漠得很。他是不是为了母亲而这样留神呢？克里斯朵夫很希望和米娜单独谈一谈，可是克里赫太太老待在这儿，他没法把话扯到自己身上，谈自己的工作，谈自己的计划。他觉得米娜毫不关心，便竭力引起米娜对自己的兴趣。果然，米娜非常注意地听了，常常插几个不同的惊叹词，虽然有时不甚恰当，口气倒表示很关切。正当米娜可爱地笑了笑，使克里斯朵夫心里飘飘然又存着希望的时候，米娜拿着小手掩着嘴巴打了哈欠。克里斯朵夫立刻把话打住，米娜很客气地道歉，说是累了。克里斯朵夫站起身子，以为人家会留他的，可是并不。克里斯朵夫一边行礼一边拖延时间，预备他们请他明天再来，但是谁也不说这个话，他非走不可了。米娜并不送他，只淡淡的很随便的跟他握了握手。克里斯朵夫就在客厅的中央和米娜分别了。他回到家里，心中只觉得恐惧。两个月以前的米娜，他疼爱的米娜，连一点踪影也没有了。怎么回事呢？米娜变了怎么样的人呢？世界上多少心灵原来不是独立的、整个的，而是好些不同的心灵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一个代替一个的凑合起来的，所以人的心会不断的变化，会整个的消灭，会面目全非。他睡不着觉，听着自鸣钟报时报刻，一小时一小时的数着。天一亮，他就在克里赫家四周打转，等到能进去了就马上进去。他碰见的可并非米娜，而是克里赫太太。他素来起早好动，那时在玻璃棚下提着水壶浇花，一看到克里斯朵夫，他就开玩笑似的叫了起来：“哦，是你，来得正好，我正有话跟你谈，稍等一等。”他进去放下水壶，擦干了手，回出来望着克里斯朵夫局促不安的脸色笑了笑。克里斯朵夫已觉得大祸临头了，来，咱们到花园里去吧，可以清静些。克里斯朵夫跟着克里赫太太在花园里走，那儿到处有他爱情的纪念。克里赫太太看着孩子的慌乱，已觉得好玩，并不马上开口。终于他说了一句：“哦，咱们就在这儿坐吧。”他们坐在凳子上，就是分别的前夜妮娜把嘴唇凑上来的那条凳子上。克里赫太太一脸严肃的神气：“哦，我要谈的事儿你大概知道了吧？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克里斯朵夫。过去我认为你是个老实的孩子，一向信任你。没想到，你竟滥用我的信任，把我女儿弄得七颠八倒。我是托你照顾她的，你应该敬重她，敬重我，敬重你自己。他语气之中带点说笑的意味，但克里斯朵夫感觉不到，便马上激动起来：“可是太太，太太， 我从来没有滥用过您的信任，请您别那么想。我可以诅咒，我不是一个坏人。我爱米娜小姐，我是全心全意的爱她，并且我是要娶她的。哈，不，可怜的孩子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的话太幼稚了。为什么？克里斯朵夫抓着克里赫太太的手，不相信他说的是真话，而那种特别婉转的声音差不多使克里斯朵夫放心了。克里斯朵夫再三追问，克里赫太太就斟酌着用半真半假的态度说，他没有财产，妮娜还喜欢好多别的东西。克里斯朵夫表示不服，说那也没关系，金钱、名誉、光荣，凡是妮娜想要的，将来她都会有的。克里赫太太装着怀疑的神气，看他这样自信，觉得好玩，只对他摇摇头。克里斯朵夫可是一味的固执。不，克里斯朵夫，我们用不着讨论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不单是金钱一项，还有很多问题，比如门第。克里赫太太用不着说完，这句话好比一支针直刺到克里斯朵夫的心里。他眼睛终于睁开了，他看出友好的笑容原来是讥讽，和蔼的目光原来是冷淡。他突然懂得了他和克里赫太太的距离，虽然他像儿子一样的爱着他，虽然克里赫太太也似乎像母亲一样的待他，他咂摸出来，他那种亲热的感情有的是高傲与瞧不起人的意味。克里斯朵夫脸色煞白地站了起来，克里赫太太还在那儿声音很亲切地和他说着，可是什么都晚了。克里斯朵夫再也不觉得那些话说得多么悦耳，只感到他浮而不实的心多么冷酷。他一句话都答不上来，他走了，周围的一切都在打转。他回到自己的房里，倒在床上，愤怒与傲气使他浑身抽搐，像小时候一样。他咬着枕头，用手帕堵着嘴，怕人家听见他叫喊。他恨克里赫太太，恨米娜，对他们深恶痛绝。他仿佛挨了巴掌，羞愤焦急地抖个不停，非报复不可，而且要立刻报复，要是不能出这口气，他会死的。他爬起来，写了一封又荒谬又激烈的信。太太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像你们所说的，你看错了我，我只知道我错看了你，吃了大亏。我以为你们是我的朋友，你也这么说，面上也做得仿佛真是我的朋友，而我爱你们还远远过于我的生命。现在我知道这些都是假的，你对我的亲热完全是骗人，你利用我，把我当消遣，替你们弄弄音乐，我是你们的仆人。哼，我可不是你们的仆人，也不是任何人的仆人。你那么无情的要我知道，我没有权利爱你的女儿。可是我的心要爱什么人，世界上无论什么也阻止不了。即使我没有你的门第，我可是和你一样的高贵，唯有心才能使人高贵。我尽管不是一个伯爵，我的品德也许超过多少伯爵的品德，当差的也罢，伯爵也罢，只要侮辱了我，我都瞧不起他。 所有那些自命高贵而没有高贵的心灵的人，我都看作像块污泥。再会吧，你看错了我，欺骗了我，我瞧不起你。我是不管你怎么样，始终爱着米娜小姐爱到死的人，因为她是我的，什么都不能把她从我心里夺去的。克里斯多夫刚把信投入邮筒，就立刻害怕起来。他想丢开这个念头，但有些句子记得清清楚楚。一想起克里赫太太读到这些疯话，他连冷汗都吓出来了。开头还有一腔怒意支持他，但到第二天，他知道那封信除了使他跟米娜完全断绝以外，绝不会有别的后果。那可是他最怕的灾难了。他还希望克里赫太太知道他脾气暴躁不至于当真，只把他训斥一顿了事，而且谁都知道或许他真诚的热情还能把他感动呢。克里斯多夫等着，只要来一句话，他就会扑在他的脚下。他等了五天，然后来了一封信。亲爱的先生，既然你认为我们之中有误会，那么最好不要把误会延长下去。你觉得我们的关系使你痛苦，那我绝不敢勉强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大家不再往来，想必你认为很自然的吧。希望你将来有别的朋友，能照你的心意了解你。我相信你前程远大，我要远远的，很同情的，关切你的音乐生涯。约瑟芬·冯·克里赫。最严厉的责备，也不至于这样残酷。克里斯多夫眼看自己完了。污蔑你的人是容易对付的，但对于这种礼貌周全的冷淡，又有什么办法？他吓坏了，想到从今以后看不到米娜，永远看不到米娜，他是受不了的。他觉得跟爱情相比，哪怕是一点儿的爱情，世界上所有的傲气都不值得什么。他完全忘了尊严，变得毫无骨气，又写了几封请求原谅的信，跟他发疯一般闹脾气的信一样荒谬。没有回音，什么都完了。他差点死，他想自杀，想杀人，至少他自以为是这样想的。他恨不得杀人放火。有些儿童的爱与恨的高潮是大家想不到的，而那种极端的爱与恨就在侵蚀儿童的心，这是克里斯多夫童年最凶险的难关了。过了这一关，他的童年结束了，一直受过锻炼了，可是也险些给完全摧毁掉。他活不下去了，几小时地靠着窗子，望着院子里的砖地，像小时候一样。他想到有个方法可以逃避人生的苦难，方法就在这儿，在他眼睛底下，而且是立刻见效的。立刻吗？谁知道，也许先要受几小时残酷的痛苦，这几小时不等于几世纪吗？可是他的儿童的绝望已经到了那种地步，逼得他老在这些念头中打转。路易莎看出了他的痛苦，虽然猜不透他在想些什么，但凭着本能已经有了危险的预感。他竭力去接近儿子，想知道克里斯多夫的痛苦，为的是要安慰他。 但是可怜的女人早就不会跟克里斯朵夫说什么心腹话了。好些年来，克里斯朵夫老把思想压在心里，而母亲为了物质生活的烦恼，也没有时间再去猜儿子的心事。现在想来帮助他，却不知从何下手。他在克里斯朵夫四周绕来绕去，像个在地狱中受难的幽灵。他只希望能找到一些安慰他的话，可是不敢开口，生怕恼了他。并且他虽然非常留神，他的举动甚至只要他一露面，克里斯朵夫都会觉得生气，因为他一向不大伶俐，而克里斯朵夫也不大宽容。他的确爱着母亲，母亲也爱着他，但只消那么一丁点的小事，就能使两个相爱的人各自东西。例如一句过火的话，一些笨拙的举动，无意之间的眨一眨眼睛，扯一扯鼻子，或是吃饭、走路、笑的方式，或是没法分析的一种生理上的不痛快。尽管大家心里认为不值一提，实际却有数不清说不尽的意义，而往往就是这种小地方，足以使母子、兄弟、朋友那么亲近的人永远变成陌路。因此克里斯朵夫在他的难关中并不能在母亲身上找到依傍，何况情欲的自私只知有情欲，别人的好意对他也没有什么用。一天晚上，家里的人都睡了，克里斯朵夫坐在房里，既不思想也不动弹，只是没头没脑地浸在那些危险的念头中间。静悄悄的小街上忽然响起了一阵脚步声，紧跟着大门上敲了一下，把克里斯朵夫从迷惘中惊醒了。听到有些模糊的人声，他记得父亲还没有回家，纷纷地想，大概又是喝醉了被人送回来的，像上星期人家发现他倒在街上那样。曼西沃这时已经毫无节制，他不顾一切的纵酒与胡闹，换了别人早已送命，而他体育家般的健康还是毫无影响。他一个人吃得抵几个人，喝起酒来非烂醉不休，淋着冷雨在外边过夜，跟人家打架的时候被揍个半死，可是第二天爬起来照旧嘻嘻哈哈，还想要周围的人跟他一样的快活。路易莎已经下了床，急急忙忙地去开门了。克里斯朵夫一动不动，掩着耳朵，不愿意听父亲最后的嘟囔和邻居叽叽咕咕的埋怨。突然有阵说不出的凄怆揪住了他的心，他怕出了什么事，而立刻一阵惨叫声使他抬起头来向门外冲去。黑黢黢的过道中只有摇曳不定的一盏灯笼的微光，在一群低声说话的人中间，像当年的祖父一样，担架上躺着个湿淋淋的一动不动的身体。路易莎扑在他颈上痛哭，大家在磨坊旁边的小沟里发现了曼西沃的尸体。克里斯朵夫叫了一声，世界上别的一切都消灭了，别的痛苦都给扫空了。他扑在父亲身上，挨着母亲，他们俩一块儿哭着。